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在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曹恒硕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一株紫丁香》。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曹恒硕，我今年八岁了。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故事。一株紫丁香踮起脚尖走进安静的小院，我们把一株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老师，老师，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您的窗口，夜夜和您作伴。老师，绿叶在风里沙沙，那是我们给您唱歌，帮您消除一天的疲倦。老师，满树盛开的花儿，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您时时把我们牵挂。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师，休息吧，让花香飘进您的梦里，那梦啊，准是又香又甜。谢谢大家。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两位美国吃货哈，也可以叫做美国的两位美食家，一位呢叫做 Howie， 另外一位叫做 Greg， 他们对街边小吃的未来怎么看的呢？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尽管近年来在美国可以看到可以吃到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菜品，但是呢，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街头小吃在美国或者整个西方国家很少能够看到。 In their eyes, those specialties in China have begun to make their way to the US in recent years. 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美食哈 specialties， 我们学过 special 这个词表示特殊的，后面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哈，这个 special 后面加一个 ty， specialties 变成了 specialty， 表示说具有特色的一个东西，一个产品。而今天呢它是一个复数的形式， specialties in China，表示呢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菜品 have begun to make their way， 那么走进美国。 In recent years, street food is one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nese cuisine， 街头小吃啊，中国菜品当中非常具有特色的这么一个风景。 That remain rare， 这个词 R-A-R-E rare 表示非常的罕见啊，不多见in the western world。 那么正如 Howie 所看到的，街头小吃真是充满了无穷的快乐，比如说去办公室的路上随便弄几口便宜的午餐，或者啊更好玩的呢是在晚上和朋友一起从一个小吃摊吃到另一个小吃摊，那么这种现象啊在中国非常的常见。 As Howie see itThe street food is high on entertainment factors. 他用的一个词呢 is high on entertainment. 这次我们讲过表示娱乐的，后面加一个 factor， 那么起到了具有娱乐功能的这么一个特色哈，叫 entertainment factors. A walkable notch on the way to the office. 同时呢边走可以边吃的叫 walkable notch、啊、walkable notch， 同学们可以记下来哈，边走边吃的这些小吃。On the way to the office, a quick cheap lunch. 又快又便宜的一顿午餐 or evening spent hopping from snack stand to snack stand。那么在晚上呢，大家一起呢去那些街头的小吃，他用的词呢叫 hop,H-O-P, 跳哈，从一个摊跳到另一个摊 ,hopping from snack stand to snack stand with friend, 同时呢要跟一群朋友一起吃，非常的好玩 ,is everyday things in China。同时他认为啊，这种吃法啊比坐在麦当劳里面吃好玩多了，这是呢一种非常与众不同的饮食文化。It's more interesting than sitting around table at McDonald's. It fits in. 它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啊，这个是 fit, F-I-T, 我们学过。我们说呢，可以指我们买的衣服，我们的鞋是否合适，叫这个 fit。那么同样也可以指一个文化现象，一个风俗啊，一个习惯能够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用这个词 ,it fits in, because it's just,Another way that Chinese folks eat, 啊，是中国人吃饭的另外的一个方式啊，一种文化。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个 Greg, 啊，这位美国朋友，他为什么对美食如此的钟爱啊？那么首先我们看看他的家庭。他呢，在一个美食家庭中长大。他的童年的记忆里充满了周日肉汤的香味，还有他的意大利祖母啊，用勺子把他赶出厨房的那些特别好玩的一些场景。Growing up in a household that was interested in food, 啊，对吃非常感兴趣。His childhood memory are filled with, 他的童年记忆啊 ,childhood memory are filled with aroma, A-R-O-M-A, 我们说那个香味啊，食物的香味啊，花的香味用 aroma 这个词 ,of Sunday gravy,G-R-A-V-Y, 表示说那个肉汤啊，肉酱啊，这 gravy。That the amusing scene of his Italian grandmother, 以及呢特别好玩的一些景象哈，一些场景，用 amusing scene, 也可以用的 interesting scene, 都可以。Of his Italian grandmother chasing him out of kitchen with a hot spoon, 哈，用这个勺子哈，用那个大的汤勺哈，给他轰出去哈，用这个词非常好玩，非常的形象 ,chase somebody out of kitchen with something.后来啊，在1996年他获得了纽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学位之后呢，他呢来到了沈阳附近的一个城市来教英语。那么这一年的经历点燃了他对中国的爱，那么特别他对中国美食的爱。After obtaining a graduate degree, 啊，这 graduate 表示研究生啊，硕士啊 graduate degree from New York University in 1996,Hoi moved to a small town outside Shenyang to teach English. 他来到了东北的沈阳，然后呢开始呢教授英语。The year-long experience ignited his lifelong passion for Chinese cuisines. 那么这一年的一个经历啊 ,year-long experience 后面有一个是 ignite,I-G-N-I-T-E.Ignite 表示说点燃哈，它原来的意思呢表示说汽车哈能够打着火，用的是 ignite， 但这里面是一个对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激情的一个点燃。Ignite his lifelong passion for Chinese cuisine 哈，对中国美食的一个热爱。好，那么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ignite passion。他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呢，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吃，我用教书赚来的钱。来买好吃的。那么教书对我来讲呢是一种打发两顿饭之间最好的方法。他呢当然是开玩笑了啊。I moved to China to eat. 非常的直截了当。I moved to China to eat. I supported this habit by teaching. 通过教书啊来支持这么一个习惯。But in reality, teaching was a way to pass the time between meals. 他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饭。一天三顿饭。那么每顿饭之间的时间怎么打发呀？那么说他只有靠教书啊，能够呢把这时间给他打发掉，当然是开玩笑了。所以 teaching was a way to pass the time. Pass time 表示度过一段时间，往往呢是那种很无聊的没有办法的一段时间啊。Pass the time between meals. How he joke about his experience in China. 这个 joke 啊表示开玩笑啊。那么这两位美食家同时啊也目睹了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注意到了中国的街头小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Witnessing a modernizing China as they travel. Witness, W-I-T-N-E-S-S, 表示目睹 看到，亲眼看到。同时呢，这个 witness 这个词作为名词呢，也表示一个目击证人的意思。A modernizing China 啊，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哈。As they travel, the duo noticed the street food scene in China has also been changing over the year. 街头的小吃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他们认为啊，尽管街头小吃可能发生一些变化，但他们认为这样的变化呢，可能让街边小吃的我们说卫生条件哈，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Though the street food scene may be changing, 另外一个词叫 shifting, S-H-I-F-T, 都表示一个变化。They believe such a change may also allow street food to improve. 那么同时呢，让街头的小吃发生一个改变。那么浩宇呢，回忆最近一次呢，来北京旅行，他呢，与中国的一位美食作家就街边小吃进行了特别深入的一个交谈。浩宇 recalled a recent visit to Beijing.那么 recall 表示回忆哈，记得起来 a recent visit to Beijing during which he had a chat with some food authors in China 啊，他们进行了一个聊天，这个 chat 啊， they had in-depth conversation about Chinese street food， 他们进行了相对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一个对话，这对话我们学过叫 conversation 啊 ，conversation 前面呢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交谈，深入的一个了解。我们学过这个词 deep 作为形容词表示深的，那么它的名词呢是 depth 前面再加一个介词 in depth 表示深入的啊。同学们记下了一个词作 in depth conversation in depth research 等等。那么他所了解的内容呢是有关中国的街头小吃。那么在对话当中哈，他们聊到了由于街边小吃正在经历一次巨大的变化，但他仍然希望呢小吃仍然是中国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哈。As the cuisine itself is enjoying a change in China, Hoi hopes Chinese street food will remain a part of Chinese cityscape.这里面有一个词叫 cityscape， 我们学过一个叫 landscape， land 土地和我们叫 scape 表示风景 ，scape 合到一起呢是风景，土地的风景。但是今天这个 cityscape 它表示的是呢城市的风景，城市的景观叫 cityscapes 啊，这是一个新的合成的一个词哈 ，cityscape。那么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那么随着人口的迁移，食物的多样性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呢，他认为街头小吃的未来还是非常光明的。China society is undergoing big changes. 讲到这个是 undergo, 经历了一个变化。As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picks up, 人口的流动啊越来越频繁， so does the diversity in cooking. 那么食物的多元性也呢在不停的发生变化。这个 diversity, D-I-V-E-R-S-I-T-Y. So the future of the street food is very bright, 哈、啊。所以呢它是非常的乐观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their eyes, though regional specialty in China have began to make their way to the U.S. in recent years, street food is one important element of Chinese cuisine that remain rare throughout the Western world. As Hoi said, the street food is high on the entertainment factors. A walkable notch on the way to the office, a quick cheap lunch, or evening spent hopping from snack stand to snack stand with a friend is everyday things in China.It's more interesting than sitting around a table at McDonald's. It fits in because it's just yet another way that Chinese folks eat. Growing up in a household that was interested in food, Hoi's childhood memories are filled with the aroma of Sunday gravy and the amusing scene of his Italian grandmother chasing him out of the kitchen with a hot spoon. After obtaining a graduate degree from New York University in 1996, Hoi moved to a small town outside of Shenyang to teach English. The year-long experience ignited his lifelong passion for Chinese cuisines. I moved to China to eat. I supported this habit by teaching. But in reality, teaching was a way to pass the time between meals. Hoi joked about his experience in China. Witnessing a modernizing China as they travel, the duo noticed the street food scenes in China has been changing over the years. Though the street food scene may be shifting, Hoi believes such a change may also allow street food to improve. Hoi recalled a recent visit to Beijing,during which he had a chat with some food author in China. They had an in-depth conversation about the Chinese street food. As the cuisine itself is enjoying a chance in China, Hoi hopes Chinese street food will remain a part of the Chinese cityscape. Chinese society is undergoing big changes as the migration of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picks up, so does the diversity in cooking, so the future of the street food is very bright.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有一位老婆婆吞下了一只苍蝇。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n old lady and a fly. 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位老婆婆和一只苍蝇的故事。Before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么在这之前呢，这次老师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is hamburger.那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呀？ Jason 老师最喜欢吃的是汉堡包。 Can I eat a fly? No, no, no. I think it is very bad for my health. 那 Jason 老师能吃一只苍蝇吗？ 不不不，肯定不行，我认为这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So what happened in this interesting story?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Fly by Sims Tabak.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有一位老婆婆她吞掉了一只苍蝇，是由西姆斯塔贝克先生所写的。 Okay, now let's begin.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fly. 有一位老婆婆，她吞下了一只苍蝇。 I don't know why she swallowed the fly.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Perhaps she'll die. I think I'll cry. But it's only a fly. She gulped it outof the sky. Oh my. 也许他会死掉。母牛说，我想我会哭。母。 小鸟说，但是这只是一只苍蝇啊。 可是小猫却说，它毫无预料地吞下了这只苍蝇。 小狗说，哎呀，我的天哪。 There was an old lady,who swallowed a spider. 有一位老婆婆，她吞下了一只蜘蛛。 That wiggled and jiggled and tickled inside her. 这只蜘蛛在她肚子里摇摇晃晃，咚咚咚咚咚咚。 She swallowed the spider to catch the fly. I don't know why she swallowed the fly. Perhaps she'll die. Gone to the by and by. Sigh. 他吞下蜘蛛是为了去捉苍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也许他会死掉。 小狗说，不久之后就会死了。 小猫说，哎。 Tweet, 叽叽喳叽叽喳。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bird. 有一位老婆婆，她吞下了一只鸟。 How absurd. She swallowed a bird. 哎呀，太可笑了，它竟然吞下了一只鸟。 She swallowed the bird to catch the spider. She swallowed the spider to catch the fly. I don't know why she swallowed the fly. Perhaps she'll die. She'll leave us high and dry. 她吞下了那只小鸟是为了去捉那只蜘蛛。她吞下那只蜘蛛是为了捉那只苍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奶牛说，也许他会死掉。 小狗补充道，他会把我们丢下。 喵。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cat. 有一位老婆婆，她吞下了一只猫。 Imagine that. She swallowed a cat. 哦，你能想象吗？她吞下了一只猫。 She swallowed the cat to catch the bird. She swallowed the bird to catch the spider. She swallowed the spider to catch the fly. I don't know why. She swallowed the fly. Perhaps she'll die. I hope it's a lie. Oh. 他吞下那只猫啊，是为了去捉那只鸟。他吞下那只鸟，是为了去捉那只蜘蛛。他吞下那只蜘蛛呢，是为了捉那只苍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吞了那只苍蝇。哦，也许他会死掉。小狗说，我真希望这是一个谎言。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 was lying in my bed when outside my window there appeared a tiny head that had a greenish glow. Little green aliens, little green aliens visited me last night. They carried me off.Light. I was lying in my bed when